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125集聘礼。沈泽川吃饱了，割了碗筷。 你要与我商量什么事？ 萧池也递给他帕子。 先前查湘云漏了件事情，薛秋卓早在几年前就在湘云坊买了批人，一直养在府上，这事儿恐怕连西红轩都不知道。 沈泽川果然神色一动， 他不是饲养妻子的人，在我花楼里也很少挨着这种事，这举动太反常了。 不错，就是反常。我直觉湘云反咬我一口的原因就在这里面。 萧池也往后靠上椅背。 他在几年前就买了人。 沈泽川逐渐皱眉。 若当真是为了拿住湘云，那么这步棋也安排得太早了。 湘云为什么会因此被拿住？有些棋子下得太早，未必经得起时间磨耗。他这般做，我觉得不仅是为了拿住湘云。 萧池也整理着线。 你设计行刺案不是他能提早算到的事情，所以后续的发展他也一定防不胜防。 萧池也在这犹如杂草一般凌乱的线里一根根地摸索，他那类似狼的直觉使得他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 即兴。 沈泽川忽然扶正萧池也的脸。 你说的对，湘云这条线不是他用来专门对付你的。湘云那次的伪证只是他的顺水推舟，他能这么随性地把湘云抛出来用掉，说明湘云对他而言根本不重要。他买人为的是其他理由，湘云只是这个理由里顺带的棋子，甚至是他迫不及待想要扔掉的棋子。 萧池也心有灵犀。 那他买人的关键就在…… 沈泽川轻声说道。 就在他买的那批人里。 两个人对视，却又陷入另一个未知里。湘云房是青楼，青楼中会有什么人对薛秀卓很重要？ 哼，他买了十几个人，为的就是混淆视线，让人无法分辨出他到底是为了买谁。这一点湘云肯定也不知道。此事我得再叫薛秀义打探，他在薛府里凭着身份可以自由出入，薛秀卓能够拦住外人，却绝技拦不住他。 这个消息确实重要，沈泽川一时间琢磨不透。他这次动了西红轩，也是因为忌惮同样拿捏着西红轩的薛秀卓。这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非但没有更加清晰，反而变得越见模糊不清。沈泽川似是自言自语。 还有时间，一旦着急便会乱，反倒容易落入下风。他既然还没有动作，就是时机没到，那你我便有机可乘。此时是我们在暗他在明，顺藤摸瓜一定能得知些重要的事情。西红轩与薛修卓常年交好，他即便不知道薛修卓买继子的事情，也会知道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。待我再探一探他。 说了一圈也没给二公子透个底，诓了他多少银子？ 萧池也不让他从身上下去。沈德川回神，稍抿唇线，原样伸出了四根手指。萧池也二话不说，马上攥紧那指尖。 可以，值了，赶紧下聘吧。 还是再矜持一点，400万太少了。 阔气了，400万都是起价，这么会赚银子，你出个什么数二公子都情愿了。 沈德川被他逗笑了。 我与他说魏怀古要400万两银子，他丝毫没有犹豫，半点难色都没露。这表明400万对西家 不过是九牛一毛。 萧迟也见他今夜开心，便不再提薛修卓的事情，掂了掂他。 西家到底有多少银子，这事儿只有他们自个儿知道。别人只能瞧见他们开盐山凿铜矿，买卖不仅遍及大江南北，还远及海外。寻常的纨绔玩的都是捧头牌下赌场，可西红轩玩的却是开青楼开赌场。那东龙牙行也是他的铺子，里边牵扯了不少朝中大臣，都是有田有生意压在他手里，不得不给他面子。这一回要了400万两，下一回准备要多少？东北两马道一年只通两回，那么多银子怎么藏怎么花全是事儿，你得都想稳妥了。西家的银库没叫人破过，钱搁在里边最稳妥，如今不论怎么花都难逃朝廷的法眼。你这20000禁军的账都要先后三查，这钱若是没花漂亮，二公子就得拘牢里待审了。花钱嘛，无非就是玩，这银子你准备留给钟伯吗？ 萧迟也还真有点好奇，沈泽川看的时候差不多了，单手系上扣， 暂且没个去处。二公子不当家，哪知道茶米油盐的金贵，日后用钱的地方不少，即便暂时花不了，备着也绝无坏处，凡事都要以防万一。 他们俩人这样凑在一块儿讨论别人的家底，神色正经，分明是框定了西红轩。萧迟也还要回开林和尚讲几句话便得走，赶着空见他一见，喂饱了人就不能再做了。萧迟也翻身上马时又想起别的，勒着缰绳说， 督察就在这两日，中伯六州的布政使内阁已经拟好了人选，那绝西的江青山奉旨赶来去都述职，我猜多半就是他了。 久闻大名，记得6年前他料理绝西13城赈灾一事很是胆识。 沈泽川说到此处又想起此人也与薛修卓交情不浅，不禁迟疑了。 他虽与薛修卓私交甚好，但未必就是薛修卓的人，等他入了都，你大可会他一会。他不是世家子弟，也不靠着世家乘凉，能用还是不能用，到时候你自行斟酌。 萧迟也看沈泽川立在街上，抬手招了招。沈泽川侧耳倾听，岂料萧迟也什么也没说，只用手掌揉了把他的发。浪淘雪晶扬蹄奔驰，葛青青推开大门，萧迟也侧入夜色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